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中港关系若即若离，政改普选争论不断，整体竞争力下降，面对挑战，香港将要何去何从？ 凤凰 U Radio 重磅出击，为您呈现2013十字路口香港下一步特别企划， 专访香港政界重量级人物， 范徐立泰、 曾玉成、 高永文、 刘兆佳、 周一月、 苏锦良、 李鹏飞、 叶刘淑仪， 把脉正经，为香港找方向，为下一代寻出路。 8月12号至8月21号，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首播，晚上7点精彩重现。 锁定凤凰 U Radio， 与你共同关注 香港下一步。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中午好，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这个昨天南方都市报上在寻人启事找张太，咱们今天就请来了张太。这个 我不是张太，我是张小姐。 张太， 张小姐， 张小姐，好了，这个张小姐，未来的张太啊，不过不知道你老公姓什么。不管怎么说，张太昨天是火了，在南方都市报一整版的这个广告哈，两位张太就隔空对骂。这个也不是对骂吧，这个互相苦口婆心的劝，前任当张太冒号你放手吧叹号，输赢已定句号，好男人逗号只属于懂得搞好自己的女人叹号，祝你早日醒悟搞好自己愿逗号，天下无三，署名是张太。你这个文案哈，他我觉得他这个内容咱们先不说，这个标点符号和它的格式使用的就是非常的犀利，我觉得透露着这种有一股很重的豆瓣味儿。 豆瓣味儿，豆瓣什么味儿？ 就是我不知道， 豆瓣酱的味道。 比如说，不是我说豆瓣那个网站啊，比如说最后一句那个愿天下无三，他那个愿中间加了一个逗号，这个就感觉像那个濮存昕上台来朗诵了，你敢疼吗？愿。 怎么是普 天下无三。就这样的感觉，所以充满了一种文艺腔调，但是呢 用诗的格式说一件巨恶俗的事情。 对，这个文案它写的神奇之处在于它的这种混搭的风格，好像是一个非常诗意非常文艺的表达，但是写的呢却是一件非常狗血的事情。 昨天咱们在有话直说的环节进行当中，在群里边先看到这么张图片，我说我的天哪，南都啊，这是南都发的整版的广告，我立马想的，我说哎，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狗血故事，我马上就八卦的心就来了，你知道吗？后来一下了节目，大家议论开了，说立马选题，明天咱就说这个。结果呢微博上马上有人就反映说 不像 大家上当了，根本没什么前任现任的张太。一开始咱还特别严谨认真的分析，你说什么意思呢？这个张太和这个前任张太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他们这个故事中间有什么样的狗血情节？ 这个有信息量巨大， 想太多了。中午就说了，根本就是有广告公司在幕后操作。到了晚上，已经发展到了工商局，广东的工商局就出来，这直接呢是犯了哪条广告法，说是 这个不能够违反 社会 良好风社会良好风俗。 所以呢昨天咱们还在想的时候，你说这到底是真的是广告呢，还是真的是小三上位？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终于也差不多是这个谜底就揭开了，他就是公司 应该是个化妆品的公司做一个悬念式的广告， 所以他预计着今天应该是出这个悬念的下半集。 哎，所以你看这好戏可能没 本来是未完待续的， 真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效果，他想要的效果已经达到。 对，大家已经琢磨出各种各样的版本了，比如说 可是还不知道是哪 个。 有人说，对，有人昨天我看写了很多关于那个张先生中了很多枪的张先生的回答说你们两个没文化的女人， 对， 你赶紧回家去，这个不要，千万不要放弃治疗，那个张先生出来说。还包括有人想，哎，比如说这个前任张太回击现任张太的这个文案，这给了大家很多， 现在已经变成张太体了， 张太 体，对， 这种网络恶搞啊和这个发挥的空间。可惜啊，这个昨天晚上广东省工商局的这个微博就发了这么一条，说这个8月20号的南方都市报还有这个 A2 的16版发布某专题广告，经初步了解，该广告为某产品的商业炒作，我局认为上述广告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这个关于广告不得含有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规定。那接着呢，他就说已经召集了南方都市报广告主以及某广告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进行集中约谈，责令其立即停止发布此类广告，并要求积极采取相关措施消除社会不良影响，同时启动立案程序，请全省媒体自觉抵制类似广告内容的宣传。这个东西呢，你当然这个可以要求他今天这后半版广告不发出来，但是要他消除这个影响呢，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困难了， 影响已经造成了。 对， 其实昨天在看到这个广东工商局的这个新闻之前，我还在跟我一个做广告界的朋友在聊天，我们俩就 是 说， 是哪位师兄做的？ 对，没有，我们俩其实就是站在一个可能做广告的角度来讲，觉得他这个我们俩是觉得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对于南方都市报来说，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降低了南方都市报的格调，可是我觉得你如果是这个媒体想做市场化，你内容上没有办法有太大的空间市场化的话，其实也就是广告的角度可以去做一些市场化的东西，然后谁给钱就谁就可以投放广告，我觉得是就是在这个市场中是供需的关系，各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觉得这就是一个市场行为？ 对对，要说它有可能违反广告法，因为我们俩还在过广告法里面，一般会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嗯， 一个就是医药的广告，医药广告会比较出问题。对，然后因为它有的时候会就是医药广告里有一条死线，就是严格的是不可以出现医生的形象 啊。 就是你可以回想一下，其实我们看到的医药品广告， 比如说高露洁里边的这不是高露洁，这个牙膏广告里边，它都会有一行小字儿说这些都不是专业医生。实际上， 对，它比方说它。只穿一个，他其实 穿一个 白大褂，他是在这个影响你，他相当于是在踩线了。其实 对，给你一种暗示。 对，比方说，他只暗示说他是一个专业人士，比方说什么中华牙医学会之类的。 中华牙医学会是一个很神奇的组织。 对对，但他其实没有这个医生的形象了。 对。 然后再有就是有一些是会煽动社会情绪的，这在咱们国家是非常紧张的一种广告。那我们俩想来想去就觉得，顶多他就是可能有点从道德上会觉得违反这个公序良俗。然后刚话音没落就看到这条这个新闻，就说的是。是违反这个社会的公众啊、道德啊，然后社会风俗这方面，其实你这个是很难界定的。 你说他哪违反社会风俗了？愿天下无三，这是一个 小三怎么能上位呢？ 对，我觉得 是 这个问题。 不是，我觉得他这个问题不在于他没有鼓励小三上位啊，他最后提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是， 但是 愿天下无三啊。 这个先任张太已经雄赳赳气昂昂的花巨资可以在广告投放了。 不是， 啊、 这个事实已经造成了，这个已经是这个小三已经上位了，这个之前的一段这个婚姻啊或者感情已经破坏了。那现在就好比你说离了婚再结婚，你后面这一位是不 是 就是 他给社会的一个信号，就是小三是可以上位的， 小三加油， 对， 以后看你们的了。 但是这个不是事实吗？小三是确实是可以上位的。 OK， 我就说这个广告内容哈，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鼓励小三们要去上位，他只是承认了这个事实。就像这个法官的这个判词里面说，此人道德极其败坏，生活极其糜烂，包养这个比如说多名这个情妇，这个是一个事实。 所以说，你看这次推手真的是非常高明。你看咱们其实也请教过南都他们以前的这个同事，就说你怎么看你们这个报社？前东家登了这么一个大版的广告， 是啊， 他说啊，这根本就是一个营销的手段，你们讨论呢你们就上当了，哎呀，咱们真是上当了。但是呢，你就说了小三这个，我觉得这个现象咱确实值得说一说。 其实小三儿小三儿怎么样听着你都觉得哎呦，这对人确实是一种道德上的指责。 为什么不叫大三儿呢？ 不到为什么不叫小二之类的，小二是以前二太二老婆之类的是吧？ 对。 哎，但是你想 二奶嘛，其实差不多。 哎，你叫这样的指称本来就是对女性一种不太尊重的一个称呼了。 嗯， 你说出轨的这种事情本来就千千万万的故事都有各自的情节都不尽相同， 嗯哼， 可能也不能完全 说猜得中开头猜不中结局， 哎，可能也不能完全说这个完全是这个一方的道德。 嗯哼， 我还想到什么吧，台湾之前咱们讨论过什么台湾通奸除罪化， 对， 你看台湾人你通奸的话他不会只是指责一方对不对，他会 都有责任，张先生 这个第三者和这个张先生都得一起承担责任。这首先是从分化上来讨论， 嗯， 但是你就说他这么一个商业行为，你确实难度，我是觉得是有点把南都的格调给拉下来 啊。南都的格调，这个有一位南都的前执笔的评论作者宋志彪啊，昨天我就问他，他说这个个人觉得没什么，不必做过度的阐释，以男权或者女权来批判呢实在不够格啊，但我理解这种批判的冲动，毕竟啊，南都和这个女权的框架都已经被标签化了。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如果说去争论的话，哈，就全部都是这个广告的组成部分。 嗯， 那你要以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这个工商局的参与恐怕也是他可能之前也会考虑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讨论都已经证明这个广告是一个成功的营销，如果说它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的话，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有一点不太成功的是什么呢，它没有露出品牌啊，它这个 对， 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这个化妆品， 人家本来打算打一整个 对 呀， 啊，所以不能说完全成功。 我觉得这个给大家下次再操作这种事儿就提个醒，你这个第一天你就稍微得把这个品牌就露出来，因为你很有可能这个广告中途就停了， 中途夭折。 对， 这一露出来立马就是大骂了。 那 不是， 你现在的话，它这个效果没有达到，你弄了半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这个操作的这个方式。 等会儿咱分享 广告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了。 分享几个经典的悬念式广告，不是现在才有， 嗯， 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 嗯， 咱说几个经典案例，休息会儿。嗯， 好多话想说，好多心情想分享，好多问题想问，好想知道更多他的一切呀，啊！ 你的心情我们听到了。凤凰 U Radio 海奇的天空，实现你的渴望， 立刻加入凤凰 U Radio 官方微信 ID 号 U Radio 下划线 iPhone。每天节目播出前，用微信语音留言说出你最想对本日星级嘉宾的提问或者悄悄话。你的疑问或者心意，就有机会在节目中让偶像听见，由偶像解答。 天天关注凤凰 U Radio 官方微博，锁定重量级访谈节目《海奇的天空》， 让你和偶像更接近。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咱们关注到，哎呀，张太忘了， 对， 这咱们今天关注到这个是南方都市报在8月20号啊广告版发布的一整版，这个张太两任张太，前任张太对战现任张太，据说是小三张太的这么一个广告，广告的内容呢，这个关键字啊，哈，这个，关键句在于好男人只属于懂得搞好自己的女人。那后来证实呢，这是一个广告商的一个创意文案，遭到了广东省工商局的叫停。但是这样的创意哈，也是给大家很多的想象和联想的空间，我们就可以想到其他很厉害的这个广告创意， 很厉害的，比如说， 嗯， 90年代吧，在顺德就有一个叫做“可怕的顺德人”这么一个是经典的营销案例。 嗯， 当时呢，他也是。 顺德人90年代就已经那么可怕了， 就说顺德人这勤奋啊，还是好学呀，什么什么比较容易变通啊。最后原来呢是这个碧桂园，他们要做一个连锁式的办学机构，再加上酒店开发，就那个时候已经算这个营销是悬念式的案例的一个经典之作。 你确定是90年代吗？ 不是90年代，哎，你这么一问，反倒把我问倒了耶。 碧桂园做房地产，好像我90年代我还 是很多年以前。 OK， 很多年以前，昨天在网上看到说，微博上说，这并不是一个什么高明之招，因为之前就有了。但是你想到呢，这还不是最早的。 嗯， 这碧桂园也算是学人家的这个手法。 嗯， 梅兰芳先生，你知道？ 嗯， 解放前 解放前呢，他在上海唱京戏嘛，当时呢就上海有个剧院要请他来上海演出，他只是在北京出了名，上海其实没几个人知道他，于是这个剧院就想出一个办法，说呢我要在各大报纸上登广告，什么字也没写，他也没说在剧院里面哪一天演什么出都没写，他就写了三个大字梅兰芳。然后呢许多人就猜呀，哎，这梅兰芳是个什么样的人，结果登了好多天之后，最后他把这个字儿给拿下来了，才开始对他的戏进行宣传，于是就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你出来的时候，哦，原来已经大家有了这么一个悬念，你吊足大家胃口，最后那么一下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这次这个广告啊，你说只看到了上半场，下半场可能更加精彩，中间这个骂战呢现在还没看到呢。 最精华的部分往往是你自己脑补的这个空间，我想每个人都会脑补一个这个两任长台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是很精彩。 是啊，刚开始有这个的时候还有网上有这个网民有煞有其事的说，其实早在天涯里面有一条什么什么帖子就已经可以看出来是这个两任长台长我其实心想说 那么长的一条微博，我的妈呀。 对，而且我觉得说应该天涯的那个情感板块里面全都是这样的故事吧 豆瓣以前搞直播的这个 对，这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但在小三这件事情上，可能是有一些狗血的情节是差不多的。 大家经常可以自动对号入座哈。 对，然后昨天一开始，其实这个有一些媒体人，他就非常有敏锐的感觉，他就是看到"搞好自己"这几个字，就觉得一定是跟广告营销相关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他已经抓到了这个重点，就是搞好自己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咱们的那个敏锐度还不够了。如果是你在这个媒体界啊， 经营多年的话， 你就会有这个敏锐度、然后一开始还说是这个有可能是强生旗下的一个化妆品品牌，后来就有很多网友就说啊，不会是强生吧，因为你想，我觉得这个很多的一些品牌的形象在你脑海中是有一个固定的样子，你知道 强生就是小孩屁股 对，类似，然后你就觉得他不会做这么 小三 有点 low 的这种东西。 对， 我们现在你假设不知道你韩后这是一个什么牌子的话，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广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 面膜我想到了是一个面膜。 一开始说他打算连续登七天的整版，然后呢后来今天看明报有消息说一版15万块钱。 哎呀，我这个广告的刊例价，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是 就是刊例价跟实际价钱是差很多的。 就像这个曹操掌兵20万号称100万。 对对，你可能有相符的广告代理的话打半价是很正常的一个。 但是可以相信的是，南方都市报以它的这个发行量以及这个影响力来说一定不便宜。 但是它这个是有人指出它是在这个广州版，就是它是属于地域版。 它所以比如说什么佛山啊汕头是没有这个广告。 所以就更加可疑了，它首先是专攻某一个市场， 对， 专攻华南市场， 对， 华南做强之后再给江南都市报再给它打针。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张太的这样的说法只有在广东才这样说。 对对 你到了其他地方不太说张太的。 是对，而且因为它这个企业本身是广州的一家企业，而它其实是2005年就已经成立了。 算了，咱不用给他打广告了。 不是，我倒想知道他到底做什么产品。 他就是做化妆品，他是2005年就成立了。然后呢，这家的老板他是向来就爱出位，这不是第一次了。他在今年就是几个月以前，他在化妆品行业内部的一个媒体上面登了一个广告说这个如果他们12年的回款额达不到6亿元，他们的老总就围着这个广州的花园酒店裸跑一圈。 哦妈呀，这又是个营销手段。 对，然后呢，这个，因为他是在化妆品行业内部的这个媒体登的嘛，所以其他的行业内的人都对他是非常嗤之以鼻的，因为他一向就爱，而且你知道吗？全智贤给他做过广告，代言人。 全智贤 哦，是吗？ 是吗？ 人家叫韩后嘛，对不对？全智贤又给他做广告。 哦，韩后，我还一直以为是憨厚的一个变韩后哦，韩系的一个。 但是你说现在做营销有一个趋势什么呢？就是恶评。你越恶评它卖的越好， 就像是那个什么白金对吧， 或者那个什么什么电影这个小时代呀、什么还有什么图来着那个 但是你看那个白金多洗脑啊，你开始你会觉得它有点恶俗、现在你看 还有什么恒源祥什么，它连续12个生肖给你包一遍 、不是吧，我跟你说这个广告哈，就是有的人觉得它恶俗啊、那我觉得不会是所有人都觉得它恶俗、比如说这个白金这个广告，它的主打你看它放在中央台上播，但是它主打你看什么人会买这个恐怕它，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做过市场统计，但是我怀疑它在北上广的这个一线城市这种销量不会很高、但是呢 对， 到了乡村， 嗯， 到了二三线城市，这个东西是很受用的。你这个中央台上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播放，然后你就受到这个影响，你觉得你也不会去评价说这个广告做的好不好，嗯，你会觉得哎，这是有叫得上名字的一个牌子。我买回家，这个过年回家的时候带给父母，这个乡里这个乡亲们看到这个都觉得挺有面子的，就觉得这是高档的货色。它主打的是这个市场，这个市场倒不觉得它恶俗就可以。 就好像你送一个 LV 的马皮包给那个乡下的奶奶，也许她完全 对啊 认识不到这是什么。 那比如说我跟你说，这个香港的这个地铁里面做那些肢体的， 嗯， 塑身的， 嗯， 整容的，植发的这些广告， 嗯， 其实非常难看。 嗯， 但是 毫无美感和创意可能。 对啊，但是你说找一个这个中年女人出来，她就完全素颜的，然后就是把她的这个肚子上的肥肉露一露，有什么好看的？但是呢，她会让那些她的潜在客户，那些师奶们就会联想到自己，她真的会去做。 After 的效果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对， 可是你说的所有的这些都没有这张一整版的所有的微博都在聊， 嗯， 这么冲击感。 但是我倒是反而是觉得，是因为国内的广告可能在这方面的尝试还不够，大家平时的这个路径过于保守，没有人尝试这种比较激进的或者说比较有创意的方式啊。 他们应该是每天社会新闻的忠实读者，就看完之后呢，你首先对这个整个的社会现象有自己的，嗯， 小三这个是一个有共鸣的话题， 所以他就立刻挑战大家的所谓的这个社会的一些道德方面的共识 啊。 虽然说私底下也不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鲜事，但是这次罕见就在于你首先是个人名义， 嗯， 而且是一整版， 嗯， 又是小三登报入室，你觉得逆天了，这个反了，而且是南方都市报在登，当时我一下子我就看，我说这南都这是要唱哪出，是这也太出位了吧， 嗯嗯， 然后你立马是想的它中间有什么样的情节， 嗯， 后来发现哦，原来是一个广告商之后，我立刻我真的是对南方都市报印象不好， 哦， 你想之前还看到一个南都他们做了一个几年的一个专题报道，出了一本书，刚拿到什么社会关怀奖， 嗯， 你本来还觉得哎呦南都就现在这个时代所有人都去往什么新媒体自媒体发展，你真的是坚守传统媒体，你扎扎实实做内容， 嗯， 这是非常不容易， 报纸已经不行了你还这么折 坚守所谓的这个新闻理想是不容易，但是你看到这么一出，我就说我的妈呀，这个真的是传统媒体已经是示威到什么地步，一定要靠这种手段去博取他的这个眼球和刺激销售量了吗？ 你觉得这个就是有伤理想主义情怀 啊？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是你把它过于理想化了，因为我今天早上又去翻了一下南都其他的广告，因为这则可能过于出位你才会留意到它， 嗯， 你去看它其他的广告， 也是品味很 低俗了是吧，这个你也不能算它低俗，就是我们可能太司空见惯了，就各种整形医院，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美容机构，其实美容机构你如果说你非要说这个媒体对于他所登的广告负有社会责任的话，那我觉得要负责任的媒体多了，比方说之前央视自己也有很多这个登的广告后来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的， 嗯， 你能怪央视吗？ 是 这个南都也是，你看它里面有一些整形的呀，还有刚才我看到一些追债公司你觉得这个不影响他的品位吗？其实也有，只不过是这一则他太出位， 哎，所以说这次广东工商局他发一个什么违反社会风尚，所以有人就不服气， 嗯， 对， 他说你看电视卖那些卖假药卖假酒的那可严重多了，你怎么不查他们， 嗯， 反倒这个说不定是一把好戏呢，营销的经典你把它给掐了， 哎，这真是，你起码你要罚他，你等到 演 完了再罚 再掐，哎，怪不得咱们说这个 U-Radio 品味高的 就是 传递正能量， 就得赶上咱们这么有鉴赏品味的观众才行， 就是，咱一个卖假酒都没有 好，先休息一会儿，谢谢。 对于香港实行普选，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香港是具备条件的，香港已经中产化了，城市化了，教育比较普及， 嗯， 但是在建设民主的体制这个制度方面还有多少功夫。 就普选的实行和落实，他态度乐观，认为香港有不少具备才干且合适的政治人才。 有些人很悲观，说不可能达成共识的，我看也不一定，香港还有一些爱香港，有脑筋的中产。 他认为香港正处于十字路口，不进则退，他希望能够为香港向前行出一份力。 作为一个爱香港的中国人，我觉得看见香港现在面对关键的时刻，我觉得我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希望可以协助特区政府施政。 凤凰 U Radio 年度巨献2013十字路口香港下一步，专访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 8月21号下午2点，凤凰 U Radio 综合台首播，晚间7点精彩重现。 凤凰网视频专访同步推出。 站在十字路口的香港，究竟何去何从？ 与凤凰 U Radio 一起关注 香港下一步。 好的，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三零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我是 Cathy。 好，这个广告好，其实它跟一份媒体它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通常如果正常运作的话，我们昨天也在说啊，这个广告部负责发行广告的这个部门可能跟它的采编部平时不是在那么紧密的工作状态下，所以你真的要说哎呀，这个南都发了一个这个没品位的广告，语言非常的恶俗，就影响了南都这一份媒体啊，这个媒体它的这个定位或者它所谓的这个情怀，我觉得呢，这未免对于它的这个采编人员来说有点不公平，恐怕他们也没有权利哈，没有办法来决定这件事情。但是呢，从读者的角度上来看，一个媒体一份报纸也好，一个电视台也好，一份杂志一本书也好，它上面内容都是连在一起的，你对我来说你就是一体的。你前面可能是新闻，后面有一张广告，如果这个广告哎创意很好，我增加对你这个媒体的这个好感度，创意很烂，这我可能连你前面写的这个好的新闻啊，写的好的这种报道，我也一贯的一这个一概的就给你冲掉了，这确实是有可能的。因此其实这个南都的这次的事件啊，是提醒了很多的这个媒体，这个登广告的时候还是得考虑考虑跟这个自己的媒体定位，媒体的形象是不是一致。 我这个太同意了。你看我常看的几份报纸哈，你会注意，尤其是留意它的一些通版的广告是什么。你会发现呢，在香港一些整版的广告也会登个人名义的。我昨天一看我就说，哎，这好像没见过，在内地大报纸上个人名义登整版，香港有。香港登，比如说之前这个恒生银行的一个创办人之一，一个董事去世了，整版 讣告， 而且是很多的一些团体都来悼念他。讣告是告诉你他在这个告别仪式在什么什么地方，你会觉得哎，这个报纸好像有点人情味，反而就这样一个观感。还有一些大报，你像纽约时报，我们记得去年一个最大的新闻什么呢，关于广告的陈光标， 对， 他去那儿就说宣告主权，钓鱼岛是中国人的，日本人别插手。他之前还有一句话，后来呢是被纽约时报给删了。他说如果你们美国人，就是你们看到这句话是说钓鱼岛珍珠港说是日本人的，你们美国人会怎么想。后来这句话时代纽约时报他把他给拿下来了。他说你这个有政治的误导嫌疑，不能。我们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广告的核实部门，就有些话你必须得跟我们一起商量， 这不是你想写 商量完了之后你才能刊发，完全不能这样。而且是他会非常严格禁止的政治广告，就像这样的广告它不算是政治广告，就陈光标那种，他说那是一种观点式的广告。我们非常公平的开放的，就是提供大家是表达观点，但是你不能人身攻击，也不能攻击某一个族群或者这个种族，这个是不行的。但是你表达观点 OK。但现在的中国你看这个整版广告， 这个很多的 这是商业广告， 对， 它只是以观点的形式来包装，好像是表达自己对一些社会现象的一些愿天下无三什么的，但实际上你就说一个影响度来看，你不能光看影响是有人讨论，但是美誉度有吗？你说真的是看完这个，你对产品之后的可能，他追求也不是美誉度，他目前这个阶段他就追求人家知道我 注意力啊。 因为他主打二三线市场的话，其实知名度可能更为重要一些。 就混个脸熟。 还有就是我觉得广告部也挺冤的。你看他，像昨天有一个媒体有采访到这个南都广告部的人，他们的人对于这件事情一开始是很兴奋的，因为他觉得就是他们的 太有创意了， 对，就是创造了一个事件，然后成为了一个热点，然后因为钱价格不菲嘛，所以可能还觉得我为报社争得了很多利益。其实广告部压力也很大的， 当然 因为 养着这么多洋洋洒洒那些啊有新闻理想的斗士们，靠谁养活着呢？ 嗯， 其实广告是 很大，广告部觉得咱们是衣食父母。 对啊，广告部觉得我有这个压力，然后你要我同时在保持这个报纸的格调， 对 这个理想之间有点难取决。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怎么办呢？ 所以根本就可能是中国的这个市场，你就这么品味了。刚才你说 是不是？我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不能够做出又有这个轰动效应，内容又比较说是喜闻乐见的这种广告吗？ 那是 有的是啊。 我觉得是整个行业里面，就是能够做出品味比较好又有创意的广告的，其实是比较少，而且他们会选择去投放。比方说是有很多的广告主也很多，然后有创意的公司也很多，但是他们评分在全国这么多家媒体上的时候，你能分到一家报社的几个好广告就不错了，绝大多数都是一些比较烂的，我觉得。 你看这个每年有网友还搞一个全世界的优秀广告的集锦，哇，你看这个广告，我看了这个广告，我知道它是广告。我们通常比如说看电视的话，看到广告会跳。但是我知道它是广告，我很喜欢看。它是广告里面有故事，最后它也告诉我它的产品，我也很好的记住了。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对立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应该基本上还是由你的受众来决定的，就你的受众的文化层次，你自己的品味怎么样。我说太高深太内涵你看不懂。 对。 你就比如说 YouTube 和优酷上面的，说实话优酷上面的十几秒广告你觉得烦得很，赶紧结束，他不是还让你付费吗？你付费才能闪过。 就要不然怎么让你付费？ 但是你看 YouTube 上面，我真的是，他说你三秒钟之后你可以自动， 你还看完， 我看完的每一条都好看，说实话。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趣闻，就是上次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包括香港的同事，我们大家一起在看优酷的一个视频嘛，然后当时上面就有一个跳过广告那一栏，当时我们是用这个手机的 4G 的网，就网速已经把大家都急死了，然后几个香港同事就说，哎，可以跳过广告我们去点，然后我当时我就跪在地上说不要啊，但是我说的时候他们已经点过去了，然后就跳到这个优酷的付费页面了， 就一点就已经交钱了。 对对，没有，他是就是让 你点了以后你回过来又得重新看一遍了，你看到白看了。 是 是，所以这个广告有的时候挺烦的。那这个南都的广告呢，除了引发了关于工商部门说这个破坏啊，不是，这个不良的社会风尚，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这个规定之外呢，有很多的朋友还提出了女权主义的质疑啊。他认为，比如说就有咱们经常采访的李思盘，他就说呢，这个贵单位执法有瑕疵，这个是对广东省公安局工商局说的，说该广告违反呢，其实应该是广告法中这个严重性别歧视的这一条。你看这个广告文案中的两个主角都是女性，然后呢它的当中带有很强烈的这个就是女为悦己者容的这样的味道啊，意思就是说你搞好自己你就可以获得这个男人的青睐，你就啊小三就可以上位了，或者说就可以不用被小三上位了。特别是里面我觉得这句话什么女人搞好自己啊，这句话其实它的侵略性非常的强，用搞这个字，他我觉得他是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含义的。 像有一些长辈们他们都觉得搞这个字是很难听的。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文案说实话，嗯， 让人想到乱搞男女关系这样。 对对对， 这样的联想。 可是你想他追求根本不是什么美不美，他就是你记不记得住。你说搞啊搞，平常生活里边大家都这么说，反而你说哎，平常这么口语的东西这不是说人话吗？你还反倒会觉得 这个叫做拿低俗当真诚。所以这个广告其实，从个人的这个判断上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难看的一个广告哈。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是给大家广告业者也是提了一个醒，你就是其实还是可以在创意上面多发挥发挥。不应该因为这个广东的这个工商局出来叫停啊，就扼杀了大家的创意。以后所有的广告都弄得像这个，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广告主 是吗？ 就是。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广告界的从业人士，他们就非常郁闷的一点就是自己写的文案，哎，觉得超级好，太有创意了。 logo 再大点， 对，然后拿给这个对，就类似于这样。 我的女朋友脸一定要出的大一点。 对对对，就类似这样的。其实就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的广告主，我们本身自己的没有一个特别有 自己没文化， 老板品味的， 别怪创作人员不行， 就不能怪这个是常见的这个客户，这个客户虐我千百遍，我待客户如初恋的这种， 谁让人家是衣食父母呢？ 真是甲方跟乙方啊，其实是非常残酷的现实，这个也确实是。 好， 好，今天咱们全媒体的这个话题啊，跟汽车有关，这是大家。经过研究之后发现呢，在中国你如果要买进口车的话，它的价格是冠绝全球啊，这马上就让我想到一句话，这人家常说中国是人多钱傻速来啊，那为什么就造成了在中国买进口车那么贵啊，是全世界价格最高呢？你有什么特别的观点都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上个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接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了，我们听一首歌，马上回来，我把时间交给燕婷。 像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如果你的爱总是逆向行驶，你说你爱我，我怎么能跟得上你？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我又对你 州的动力火车迎来了刚刚发表自己第七张专辑的周笔畅。 Hello， 我是 BB 周笔畅。 冷夜黑咖啡，低调低谷，寂寞声号。 出道八年，经历起起伏伏，如今自己做老板，也面临不少难题。 沟通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很胆怯的一个事情，我自己觉得，然后越做好像越不知道要怎么样往下做。 连一扇窗都关不住了，何须闪躲？ 中国大陆再次掀起了选秀潮，晋升选秀元老级人马的周笔畅不敢回首往事。 再回看那2005年的时候的那个比赛，然后都在说，就以前真的是完全没有造型可言。 周笔畅的老板生活，本周六、本周日下午3点，凤凰 U Radio 综合台动力火车准时出发。 把最好的时间还给。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联话新闻，有话直说。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今天我们来关注到车子的问题。 内地的这个进口车辆大家都知道贵，但是不知道贵成什么样子啊。那在最新的这个报道里面已经说中国的车价全球最贵了。那这个话题呢也是引发了甚至是发改委的关注啊。现在发改委高度是关注进口车的一个车价骑行高，然后要进行这个反垄断的一个这个行为的调查。对，所以呢大家就开始研究了，到底中国的这个车价那么高，高出来那么多是原因在哪？ 主要是贵，是贵在进口车上哈。 对对对，进口车啊，我们打个比方，路虎的某一个型号的车52万，在英国的售价，原产地的售价是52万人民币，那到了中国的售价就是189万。其中呢有一个非常精确的这个计算啊，包括它的关税13万、消费税43万、增值税18万、运储仓库税2万块钱，加起来再加 4S 店的12.8万，还是多出来46.2万。那这个46.2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啊，46.2万就是赚到了，就是赚到了。 这个46.2万就是路虎自己本身厂家提高的一个高度。这个里面肯定是涉及就是反垄断的一个行为啊。 这个让人想到之前的奶粉的价格。 但是为什么卖得动呢？这个也是一个 照样有人买。 对， 而且我估计还有人 供不应求。 你嫌你不够贵，我不买。我估计这样的朋友也不在少数哈。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看法。首先是来自香港的丛先生，丛先生你好，丛先生，喂，哎，丛先生。 是， 哎，听到了。好的，您怎么样看这个在中国内地买进口车那么贵呢？ 哦，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它进口有资格进口的这个执照呢，这个公司太少了，所以形成它没有什么竞争，所以它国内就卖的比较贵了。 进口执照的门槛是什么？ 其实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国内发的有资格进口汽车它的门槛是哪一方面，但是我问过国内的很多经销商，就是门市的，为什么那么贵，是不是他们自个儿进口的，他们说不是，他们都是全部是批发的，在北京下面天津那边批发下来， 而我以前是做物流的，所以我了解从欧洲或者美国一个集装箱进口到上海也好，天津也好，它的一部汽车的成本大概是六七百块美金而已。 嗯， 如果说六七百块你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概是4000块左右。 嗯，是。 所以说讲起来，它的物流成本、运输成本 并 不是很高。 嗯， 所以说再加上国从美国或者是欧洲输出的价格呢，也不是很高。你们大家都知道，所以加上运输物流真进来以后，那中国已经关税减了的状况之下的话，它的零售的价格在市场上拿到消费者手中的价格实在不应该是那么高的，所以基本上真正的暴利是在进口有限的那几家进口商的手上。 嗯，你的意思还是说是进口商自己推高了这些价格？ 答对了，就是，我认为是绝对是这样子，因为中国有资格进口的车子的公司没有几家。 嗯，好，他凭借在市场上的一个特权啊，谋取了暴利，这是香港丛先生的。 但我还是那个问题，为什么增加那么高的这个价格还卖得动呢？ 对，这是一个愿宰，一个愿宰，一个愿挨宰。 比如说奶粉市面价格200块，那你来一个400块的，你卖得动，这个原因在哪儿呢？ 这也是一个谜呀。啊，听一下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咱们就是钱不知道多不多，但是好像人有的人说就比较傻。 对啊，那我先加一句。 嗯， 你不说国内都是老面孔吗？国内的三 D 新闻基本也让张将军和宋先生把持了，是吧？我还记得回答这个问题。 好，明白了，您说。 对， 嗯， 啊，表面看的是人傻钱多， 嗯， 但是呢，你要细分析的，它是国内的一种消费习惯。 嗯， 有的人就是中国人这种炫富心理啊，你开着上百万的路虎奔驰多牛，马路上一走，那么多人看，是吧？这是最好的广告，这是心理。所以外商抓住这心理来饥饿疗法。再有一呢，有钱人就这么多，所以我吊着你卖，是吧？ 嗯。 还有呢，一个原因呢，就是市场垄断。这个进口许可证不是随便人搞到，搞到的人也不希望别人再搞到，所以这种垄断也自然抬高了，是吧？ 嗯。 随着这个经济转型，国内这个资源匮乏，完了这我们的贸易平衡，中国必须要加大进口。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开发委这次啊调查这些外企啊，包括奶粉那些外企啊，是非常重要的。 嗯。 我们的。一定要打击那些不法的外商和内商，这种混在一块儿坑老百姓的事儿，是吧？ 是。 今天的回答挺有正能量吧？ 是是是，赵先生一向具有正能量，非常感谢北京的， 谢谢， 这是咱们非常忠实的一位这个call in的听众哈。赵先生刚刚提到说咱们这个消费心理，我觉得这个 饥饿疗法 很有意思。这个我之前听过一个。这个汽车经销商讲过这么一事儿，这个宝马啊，现在不是有国产的宝马吗？ 嗯， 很多的朋友喜欢在国产宝马买来了之后啊，把那个上面可以用来识别出来，你这比如说国产的某一个品牌的宝马，把那两个字去掉， 嗯， 或者说呢，把那个 logo 稍微换一下，让它看上去像是进口的宝马。 姐买的不是车，是牌子。 对，所以如果这个车能够带上一个标签牌在路上跑的话，估计 现在很多啊，把自己车改装了，前面牌放一个宝马，后面放一个奔驰。 很厉害，好，再来听一下这个湖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吴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进口车的价格在中国那么高呢？ 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看哈。第一个方面是就是一个是关税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的进口车关税是比较高的。然后为什么关税会比较高？我觉得一方面是国家想要保护本土的一些车企，尤其是刚刚发展汽车行业的那个阶段。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是有一种调低各个阶层的那个收入的一种作用。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就是像刚才有几位听众讲的，是一种因为它的进口许可证是有限的，它没有全面的开放进口市场，所以在国内汽车的不同品牌间的竞争是非常不足的，然后导致就会有一个垄断的一个租金，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有个租金的存在。 嗯， 然后至于刚才燕婷有提说为什么那么贵还很多人买，对不对？ 嗯， 这个是因为肯定会有一些富裕的阶层会去买用来装点门面，可是你要想说如果价格降下来了，可能一些中产阶级或者更低收入的人也会加入到购买的领域，只是说购买的规模不同而已。 嗯， 所以而且我觉得从自由竞争的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其实 价格下降是对整体的消费者是一个福利的提升，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一些生产者的相对的利益，即便是某种程度的，我们不要说垄断，就是说以前一直在讲倾销，即使是别人对我们有一定的倾销，也等于是用他们纳税钱的人在补贴我们的消费者，所以这个有时候是一种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嗯，好的，这个吴先生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哈，说是可能初衷呢，比如说对进口车的高关税是为了保护民族汽车工业， 嗯，但是、 啊、但是最后咱们消费者还是得付出更高的价格来买进口车。嗯，这个到底是不是由此可以让国产汽车更有竞争力呢？这个也说不好。 这跟奶粉当时说的是一样的、 哎、 奶粉更让人放心的话，可能内地的奶粉 嗯 会更多人买、嗯、 没错。 好，刘先生 陕西的朋友，刘先生您好。喂，哎，刘先生您在线上了、对于 说您的意见， 哎，请发表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是在保护我们国货啊， 嗯， 自主产品啊。 您觉得这是保护，所以应该是正当的一种做法吗？ 是的，对。 但是现在问题是，大量的人还是在推高这些这个进口车的价格啊，它的这个价格远比就是加上关税加上这个运储费的这个价格来得更高，而且大有人在买。你觉得 是在谋取利益吧？ 谋取利益。 对。 嗯。 所以您是觉得这个进口车的价格这么高是正常的， 可以接受的，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应该是的啊。 好， 好，谢谢。 保护国货嘛。 好，非常感谢陕西的这位朋友，觉得这个保护国货的做法可以理解。最后是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您怎么看呢？ 啊，我认为内地啊进口车贵。我认为啊，可能有两个原因。 嗯， 主要是这个需求啊，这个什么呢？一些私人老板可能是为了那个什么的进口车，显摆啊，就是说老百姓说显摆啊，越贵车，越贵车越才有价值显摆。完了，这个公款的消费呢，也可能。是追求，因为不用自己花钱，只要是舒服，那个什么，我认为不外乎这两个，但我说的不一定也没有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这我的初步看法。 好的，非常感谢黑龙江的宁先生提出了一点哈，这个 公款 消费或者公务消费，在这个推高或者说制造进口车的市场中占到了多少比例，确实值得关注。 前两天不是还有韩红的这个新闻嘛，说开着一辆路虎哈，闯红灯。 不过韩红作为歌手也是挺有钱的。这个最后是陈先生您好， 来自哪里？ 哎，你好，来自广州。 哎，广州的陈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就是除了看到表面之外，还应该看到就是造成这个车价这么高，这高档车价这么高的一个背后的一些原因，就是包括它的据我的一些了解呢，就是我国的一些进口的一个总经销商，它是很窄的一个范围，就是可能只有一小部分的企业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包括一些对进口车销售的一些管理的法律法规也规定了一定这个销售是局限在了某一些企业或者说一些进口商或者是国内的经销商上面，然后这些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导致了现在这种垄断和高价局面的出现。我觉得要打破这一些整一个这个进口车的一个经销的一个模式管理的体制，相关的法律法规可能都要跟上有所修改或者有所改变。 嗯，好，非常感谢广州的吴先生哈、这个吴先生也是指出了这 个 许可证的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人或者说这个拿到进口的许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市场上稀缺的资源，那么可以拿到这样稀缺的资源的这个企业呢，就会充分的把这个价值就发挥到最大，那这个就体现在进口车最后哎高出来的这么一大块的溢价。我们刚才其实看到这个路虎车的这个计算，它如果说在英国卖52万，中国的售价是一百 89万号，中间差了将近130多万。这中间我粗略的看了一下，有一半在70几万是这个各种税，啊，包括 这个税已经够高了， 运输的成本其实已经非常高的税了，消费税就有43万，关税13万哈。那还有，但另外一半就是这个我们现在不是特别确定的，到底是纯的利润了呢，还是他要进行别的方面的一些这个费用？哎，这个就是这一块，我觉得是大家需要去探究的一部分了。那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